晨月如梦，几番起伏终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。情已成空，宛如回首袖底风，悠悠与旅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 看着你

努力的压抑，

走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。孤独胜过黑色的世界，只要肯期待，希望不会幻灭。

花花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啦，阵阵的微风在迎面吹，吹动了我的破衣裳呀，浪里个啦，浪里个啦，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了为了穿，昼夜都要忙，浪里个啦，浪里个啦，没工作也得吃晚饭，也得出钱帮哪怕老板娘做那怪模样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成败不是从天降，身体就灵也成钢也成钢，只要努力向前进， 世界不在乎走多

你。 是真的离开我，你